少仆人的故事出自我的家。你自行走来，迈开年轻步伐，你满怀豪情，建设我们幸福的家。眼前绿浪千里，某日七彩云霞，骏马河边走一走，我的家风景如画。把歌心聚成去风浮动，浮动我的脸颊，舒心舒怀，笑脸如花，好一片气象万千，气象万千我的家。浮动着我的脸颊，啊，舒心舒怀，笑脸如花，好一片气象万千，气象万千我的家。 我在这里出生，我在这里长大，我爱这个地方，这里是我的家。 是一杯，说是一杯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？